婚姻对于职场是动力还是阻力？我们也希望听到大家你们对这个话题的这个看法。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还有呢就是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都可以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也可以及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错过了没关系，大家可以在节目播出之后在木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那通过这些方式都可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也希望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第一时间听到各位对节目的反馈。所以今天想问大家的就是，工作当中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婚姻状况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说觉得有别于他人啊，大家今天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好，那现在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中融信托人力行政部的总经理郑梅芳，欢迎小芳。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融信托的郑梅芳。 郑梅芳， 然后我主要负责公司的人力行政工作，然后本身呢我是 HR 出身，然后随着岗位的一变化，目前是主管人力和行政的这两块的一个工作。也很高兴今天能够节目组能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与大家互动，然后也希望我的一些过往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感受，能与大家引起一些共鸣。谢谢主持人。 谢谢小芳啊，这不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小芳，大家可能因为你前面有一个摄像头，你可以透过这个摄像头跟听众朋友交流，然后也可以看着我这张大脸跟我交流。小芳的右脸颊有一个很深的酒窝，就是一笑起来特别甜美的一个姑娘，那她就会让我的第一印象很舒服，我觉得愿意跟她去交流。所以呢我也很不避讳要直接上来问一些问题。小芳，你结婚了吗？ 我已经属于资深的妈妈级的 资深妙龄少女是吗？就已经做妈妈了。 对对对。 哦，这个真的是，就是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问这个话题，因为我通常会问被人问到说，哎，高丽，你孩子上几年级了？然后我就会一脸窘态说，哎，抱歉，我还没有孩子。所以我就觉得小芳看起来年龄很小，而且呢是在人力资源这个地方呢，她也有她自己的这个经历。我在想她可能还没有结婚或者没有家庭，但是已经是为人妻为人母了。那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就更有发言权了。小芳，你在刚开始就是没有走进婚姻的时候，是走进职场的时候，有没有对婚姻有一些憧憬，就是我结了婚之后我就不工作了，或者我就在家相夫教子了，有过这种想法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话题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会去考虑。其实从我个人的发展来讲的话，我觉得婚姻这个是我自己成长的一段经历。但是呢在我的求职过程中，我觉得我是顺理成章的到那个时点的，因为从谈恋爱在学校里到毕业了之后，可能有了那么两三年的工作的积累和基本的一些基础的保障之后，然后就顺理成章到了那个年龄，就该做那个事情了，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对，基本上呢没有去过多去考虑说我婚就是结了婚了之后有了家庭之后会不会对我的工作有影响。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说呢，您到了那个阶段，可能你走出了那一步，你自然就会去 就到什么年龄办什么事儿。 对，到那时候，然后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困难，您到那个您踏进去了之后您才能知道， 就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困难。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也好，还是我周边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可能也有个别大家会年轻人嘛，总会有很多的担忧什么的，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块其实你走出去就好了。对， 要迈出那一步啊。 对，你还是要勇敢的往前 走一步。所以刚才小芳从你的这个信息里面，我瞬间摘到了一个信息，你跟你先生等于是大学同学，就是你还没有工作之前就已经谈恋爱了。 对， 所以 就是一切在你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就有了男朋友，然后我去找工作，然后找了工作相对稳定了，我们就结婚，结婚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有了自己的宝宝，就一切都是很自然发生的。那你在当时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被问到说你有没有男朋友，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HR 嘛， 就知道这些套路是吗？ 其实真的，我可以讲，可能就是 HR 这块有一些结构化面试的问题。其实大家去问这个问题，它也是属于对个人来说的一个基础信息的一个， 就是纯问而已。 真正您说那个问这个问题 ，HR 说我要是有男朋友了，或者说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您说会根据他的问题，你就否定了他的能力或者跟他的这种过往的一些经历吗？其实不会，这个因素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切入的一个话题， 就是想多一点了解。 对， 他并不是最做这个最后是要不要这个就是让你来试用这个岗位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对的，是这块的话，HR 其实我们就是包括我这几年其实很少问了哈，就是但是这块的话肯定是会被问到，特别是那种适婚试育的那个年龄大家都会、 就差不多看的简历28岁左右了，要不要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对，但是其实这个问题从这个 HR 的角度或者从公司的角度来说，这个不是一个 标准、 也不是一个这个决策录不录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这一块呢，就是在备注你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就未来在那个岗位匹配的时候，会去适当的去考虑你的一些工作节奏啊，或者是一些岗位的一个分配上，跟你现有的团队做一些这样的一个 对接、 哦、对对对，会有一些因为可能您说的那个时候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反应的一些因素，因为你也想获得那份工作嘛， 对， 大家肯定都是会有所也其实也是会有所保留的。对对对， 所以就是 HR 著名的三连问，有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有没有结婚的打算，有没有要孩子的这个计划，这著名的三连问。刚才这个小芳也第一时间给我们解释了，她作为一名资深的 HR， 就是这些基本上算是一个基础的套路，并不是作为最根本的一个雇佣你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但是我刚才发现你说了一个细节，你说这二年你不怎么问这样的问题了，为什么呢？ 是这样吧，就是因为其实咱们在职场的这个在这种引进的人员过程中，你有可能去补进一些新兴的血液。那新兴血液目前基本上都是90、94后、95后了。其实问这个问题的话意义不是特别大。 就是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另外还有一个您还有一部分就是资深的这种 年龄看着就比较 资深的专业的，还有就是这种管理人才也好还是技术人才，可能这块问题其实这个因素对于我们去决策这块的 毫无意义， 真是没有意义。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太去问这些问题了。 就显得我们这家公司我们不需要那么八卦， 而且 你需要做好工作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 那我问一下小芳啊，刚才小芳说了一下自己作为 HR 的一个基本的对用人和他自己经历的一个了解。如果说小芳现在让你再去回到那个应聘的这个场合，在当下这个竞争的这个时代， HR 问了你这三个问题，你会毫不犹豫的真实的这个如实作答，还是说你会有所保留掂量一下再做判断？ 其实咱双重角色哈，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因为你还是要真实的去反馈你自己的一些现状嘛。因为这个对于来说，他要是大家会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已经综合判断了你的能力达不到这个问题，是那辅助的问一下你的一些基础信息。那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基本上会如实的去安排，比如说我要是真要小孩，我可能计划一年内或者是不考虑，一年以后会考虑，但这个是人之常情，咱们也要换位思考一下，都是女人，或者是说都是过来了，或者是马上要经历了这样的事，这个也是 就跟人的生老病死和这个 不可回避的， 对，但是不可回避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大公司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正规一些的公司 来说，我觉得在选人用人和这个育人方面，他不应该拿这些因素来作为标准。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大家真是不要特别的去 顾虑他， 顾虑这些。 那小芳，就是有没有一些公司他真的就会很在意，就是你们因为你也是做这个 HR 这块嘛，就是如果有人来应聘的话，你们会格外青睐那种单身人士吗？甭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其实不会。 不会吗？ 可以这么说。 哎，但是你知道我、你知道我跟，首先我没有大的企业，我连作坊都不算上，我就组建自己小团队的时候、我自己会很介意这个问题。我因为我如果他是单身，对我来说我会更青睐，因为我觉得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全身心的扑在这份工作上，他至少没有其他的羁绊，就是干扰的因素会少一点。就是我个人，所以我就一直做不大嘛，就别说做强了，这个团队一直徘徊在两到三个人之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困扰。但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用人的一个所谓的雇主的一个正常的心态，这不是正常的吗？ 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大家可能都认为单身的人士、他可能付出的精力有100%乃至 就至少80%吧， 至少80%以上， 对， 能投入到工作上。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看人 啊，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对对， 有的人他没家没女朋友，防不住他天天打游戏，他的精力也不在工作上。 就是、他本身这个跟你的这个是否婚育啊，就是包括婚姻也好，还是有没有结婚有小孩的那个牵绊也好，就这一块，其实我觉得首先得看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就是不在于你的这个身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去选择人员的时候，除非有特别一些岗位禁忌哈，如果真是希望他这个岗位有一些特别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就是不能有太多的一些干扰和影响的话，可能有一些偏重就是倾向这种单身的，正常的话我们没有这块的一些要求、或者是一些取向、包括就是咱今天的话题因为是婚姻嘛、单身，包括性别来说、我们基本上不会去特别的过多的关注这个。 对啊、我觉得可能现在在一线城市、包括二线城市，我觉得现在都还好，尤其包括一些准一线，像成都啊、这些城市现在是准一线城市，杭州，那这些地方呢，它可能对婚姻状况，包括就是你整个的家庭情况，它不是了解的很，要求很多、包括一些大的品牌的公司，它可能都不是很介意，反而在一些二三线，尤其是三线城市小地方，它会很介意。你看刚才我看一直播上，我们有一位冬天，他就说有的公司真的很在意婚姻状况，尤其是二三线的城市，因为他们可能有过这样的困扰。那既然我们聊到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小芳啊，你作为资深的 HR， 你也是过来人，咱们现在就针对女性来说，对于女性，你觉得是早结婚早要孩子好，还是说打拼几年再结婚再要孩子好？就是除了水到渠成这事儿咱不说，就如果我对我自己有个规划，明确的规划的话、你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可以去安排的话，其实还是应该稍微早一点。我觉得从这个从女性来说哈、女性的身体也好，还是说这个精力也好，真是年龄大了什么都跟不上， 就 还是会有一些 一步慢步步慢，是吗？ 会有一些衰落，就是 小芳，我知道，别不用聊了，我们放会儿歌吧。 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从自己的发展，每个人的发展来说，特别是女性的这个从业者，基本上有了几年的这个工作的经验积累和基础的一些物质的那个支撑以后，再加上如果有了自己的这个可以 心上人， 对，这个心上人已经也水到渠成的时候，那个可以干那个时点的话，其实是不用过多的去考虑会不会影响现在的这个职业呀、或者是这样，我觉得是可以的。这方面从怎么说呢，从两方面吧。第一个从身体来说，你的精力包括你的这个 父母父母辈的对你的这一方面的一些支持， 嗯， 也好，他也年轻， 没错， 所以能给你更多的， 大家的负担都小一些， 都会小一些， 嗯。 另外呢，在你的这年轻的时候或者年龄相对小的时候，他精力比较旺盛，还是会有更多的精力能够兼顾两边的一些事情， 嗯， 就是这样的话，包括你各种状态的一些恢复和调整会好一点， 嗯，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的时候，那我的个人的建议和包括我们也过来的，所以大概就是说还是能稍微早会更好一点， 没错没错， 嗯， 你刚才说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开篇定义，就是如果可以安排的话，这个事儿就是由得了我们的话，就是尽早，越早越好，早结婚早生孩子，这样的你在一个比较小的年龄阶段完成，你可以有更充沛的精力去恢复你的职业状态，这一点我是特别认同，前提是如果可以安排，因为有的时候一切是最好的上天的安排的时候是由不得你的，你的那个心有所属的人没有出现，你的那个爱没有出现，那一切你想这么做也没有办法，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个人也很赞同小芳这个建议，因为我身边来说，像我们单位有一位这个我们叫前辈老师，他是在刚到这个入职之后他就结婚生孩子了，也那个时候他才24、25岁，就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yeah, 就是要了宝宝， 嗯， 现在呢他人到中年，但是孩子已经上大学走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在我们所有人看来都是那个羡慕嫉妒但是不恨的对象，就觉得他哎呦，完全做任何事情他都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嗯， 家里面老人身体也很健硕，然后孩子呢也很懂事，姑娘自己在国外去求学，他自己呢就是我可以享受我的二人世界，然后我随时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扑在他的岗位上，所以他那个状态什么时候看都是非常积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案例， 嗯， 我身边早要孩子的他就是早解脱，你知道吗，解脱了之后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职场，这对女性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是的， 嗯，小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就是年龄慢慢大了，嗯，结果是觉得我现在想要孩子了，要了孩子之后发现力不从心，很难去平衡这个事儿了， 嗯，其实吧有， 嗯， 因为特别是我们单位人也多嘛， 嗯， 几千号人，但是包括这二胎放开了之后， 嗯， 其实不光是一胎， 嗯， 就包括接着二胎，这个其实这个群体是还是分两类的， 嗯， 就是比如说你生完了小孩， 嗯， 有些人认为我整个精力就应该理所当然的， 嗯， 我可能或者大家就会理解你就应该在那个工作里头就不应该对我更多的要求， 嗯， 就应该给更多的时间去给这个员工去照顾家庭， 嗯， 所以你就应该理所当然在工作安排上或者是在一些适度的一些工作的岗位的一些或者任务的一些分配上， 嗯， 你会去适当的去考虑，但这个对我们作为管理者也好还是作为 HR 来说会做一些适度的，但是不会因为说从一个公司的发展来说个人的发展来说不会因为你有了家庭有了孩子， 嗯， 然后就应该对你会降低这个工作要求啊， 嗯嗯，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的，就是像我这个年龄也属于这个什么说呢， 嗯， 奔四的年龄了， 没有小得很小得很 奔四的年龄，然后孩子也是步入小学，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在他们那个学习上， 嗯， 然后另外工作上因为你已经到了这个管理层了， 嗯， 所以你更多的可能的工作不像原来做一个专业的人员，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那本职的工作，你可能每天还需要应对公司的大大小小的一些应急的事儿， 嗯， 还有本那个团队管理的事儿， 嗯， 所以这里头其实会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您说的那个， 嗯， 两个怎么去平衡和取舍的问题， 嗯，对， 那首先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会面临到， 嗯， 就是你无法预见，就是说你突然哪个事情家里突然出一个非常紧急的事儿， 嗯， 然后公司也出一个紧急事儿，你去平衡这个关系就好了， 嗯， 这是可以调剂的，公司也是可以理解的， 没错， 对，但是你不可能说我天天发生这个需要你去抉择， 对， 或者是生死攸关， 嗯， 然后乃至我必须要选一个， 嗯， 舍一个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可以的，可以做到， 嗯，没错， 嗯， 就是在那一刻这个时间节点发生的两个但凡有冲突的话， 嗯， 肯定是权衡一下选其重啊，哪个重我去倾向于哪边，而不是说这个常是一种常态天天伴随着我们， 是的，两方都能理解， 没错， 公司也能理解，如果您家里头确实 谁的家里头有一个非常生死攸关的一个事情，他是能理解的。 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公司反向也是这样， 对， 家庭就我，所以我觉得家庭为什么婚姻还是我自己的观点哈，还是动力，还是一个 动力， 它是你的一个稳定 的 一个后方， 没错， 对对对，它你只要后方稳定了，把你的家庭安抚好了，不管你的配偶也好，还是您的那个家属啊，其他家属。他是能支持你和理解你的。 咱中国老话每一句我觉得都是至理名言，家和万事兴，就是你只要把这个家庭顾全好，你把这个家庭这个地方安顿好，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很大的动力。如果你这个东西你去自己如果做不好，经营不好的话，我觉得不管是走到哪儿，它都是你的阻力。不光是你在工作上，你可能出去吃个饭，去跟朋友聚个会，它都可能成为你的阻力。所以这两个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画一个等号的。你说到这儿，我刚才想起来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朋友圈就经常看到一些职场的妈妈，他们就说，哎呀，孩子半夜发烧了，哎呦，孩子闹得我又没睡好一夜，然后我今天要去哪个地方采访，孩子打电话，我觉得很，但是你很少能看到职场爸爸有这样的抒怀，你知道吗？我就在想，难道不是你们的孩子吗？这是一个。第二个是，真的这个抒发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女人的天性，还是说男人在职场的这个角色当中，其实父亲或者是丈夫的这个角色并不是要求很多，你从你的经验的角度来说，是他们平衡的好吗？还是他们本身在家庭上面的侧重就少一些？ 我觉得这个爸爸也好还是妈妈也好，其实他一样，因为我们是女性嘛，其实也反向要去理解一下，那个爸爸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啊， 比如说家里确实有事儿，但是可能也没到那么生死攸关，那个就是，但是必须得有一个家长去去出席，就是那这个环节里头，那我公司可能也有很重要的事儿，那我就会跟 先生 去沟通说。你能不能去？他其实也在做一个选择和一个调解安排。就我俩会商量完了之后，说最后，哎，你的重要还是我重要？我俩都怎么处理？最后反正就是基本的还是能够支持这个家庭，包括孩子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要求吧。 所以这个 可以的， 是可以的。 对， 就是其实我理解刚才小芳说的意思，很多的时候可能职场爸爸，他做的是一些很默默无闻的工作，就是真的是需要他来担当的时候，作为一个男人他要挺身而出，因为他爱你，爱这个家，爱宝宝，他必须要做出一些牺牲，做出一些权衡。 是的，是的，我觉得他是给我们补位了。 是不是此处有点煽情呢？小芳瞬间在直播间想起了他先生那张可爱的脸。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就是小芳之所以可以在他的这个 HR 的这个工作岗位上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年轻有为，同时呢他也可以把家庭平衡得很好，我觉得也跟他自己对于这种家庭的信任，另一半的信任和欣赏密不可分。所以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具体聊这个话题，不光是职场妈妈，包括职场先生啊，他如果在职场当中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通常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选择，那对于他们来说到底婚姻是你职场的动力还是阻力，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聊。也提醒各位，我们的节目正在一直播和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公众号当中做现场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 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碧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在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和 AM927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聊的是婚姻到底是职场的动力还是阻力。我们在继续请出小芳之前呢，要告诉大家，我们在线下呢也为大家请到了支招的我们的高级顾问招弟儿。招弟儿的微信号码大家记好了，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啊，都可以看到我们这期的节目。招弟儿呢也会在线下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和他自己的人脉资源来告诉大家这个话题他们认为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刚才呢，在广告之前跟小芳聊了更多的就是职场当中我们婚姻的一种平衡。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到底是一些这个阻力还是说动力。我不知道这种情况现在在小芳你的周围发生的多不多，就是所谓的隐婚，职场人士隐婚，就是明明结了婚但可能是为了晋升啊怎么样，有一些他或者难言之隐，但是他就把这个事儿隐瞒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应该所在的单位可能没有处理过，但是有一些这个，因为我周边也有很多 HR 同学或者是朋友有交流过，就大家说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有隐婚，首先大家去想这个员工为什么要做这个样的一个行为。那首先是不是这个公司他有明文的规定，说比如说就是有一种隐婚是因为他的配偶也在跟他一个单位，他这种有，因为他不希望就是双方其中一方要丢掉一份工作，他有可能隐藏下来了，对，这也是一种隐婚的形式。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跟 主持人您说到的那个，就是可能会影响他，那是他的一些顾虑和顾忌， 晋升， 对，他会影响他的一些晋升，或者是一些他正在努力争取的一些岗位的一个调动，他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从我们的这角度来说，我能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包括求职也是这样，就是作为我们现场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经历过的，我觉得这里头，如果是你在求职的时候，你去跟一家单位去说，你明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引下来这个，我觉得首先可能会一旦发现了之后，会觉得你的诚信有问题。 没错， 对，直接给你定性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还是要去慎重。因为没有一个单位确实会因为你的一个婚姻状态而把你就给否定了你过往的一切的。对，所以这块的话就是一定要去拿捏和权衡，自己也需要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考虑，除非是个人本身能力不认可，那公司乃至你的直接上级以这种理由去否定你，那可能是一种手段。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不是咱们在做，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就丢了一些诚信，让对你就是作为另外一种这样的一个看待，影响了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隐婚你刚才说能理解，但是对我来说我是特别不能理解。我觉得在职场当中隐婚，在我看来就是他还有其他的想法。通常我觉得这情感这上面他隐婚，我觉得他是我还能理解，虽然不能接受。但是职场隐婚，我觉得第一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可能不自信，第二是对你公司所在的企业环境和文化的一种不认可不自信。如果你对自己和对方都有足够的信任的话，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想啊，我们都是那句老话嘛，你编一个谎话就要用100个谎话去圆。你明明已经结婚了，你怎么样在这个职场当中要不断的用你的家庭和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去以卵击石，去跟公司的这些工作安排和企业制度去抗衡。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愚蠢的一个做法，在我看来。所以我个人是非常不赞成隐婚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要如果因为我结婚这事儿不能接受，我足够强大，我可以在你们单位门口摆个坚果摊子什么的，我都可以把这事儿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还是对自己不够自信的一种表现。那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隐婚，我们之前有一部热播的戏，就是《我的前半生》。我觉得这部戏里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把婚姻和职场、情感和职场做勾连的这么一个代表。就是这里面你到底是牺牲了你的工作家庭去成全另外一方，还是说怎么样？我不知道小芳看没看过这部戏。 看过。 你作为一个职场的女性，你对这里面不管是罗子君呐，还是后面这个玲玲啊，就是我们就拿这两个人来对比，你会更青睐谁的人生状态？人品先不说。 其实是怎么说，他其实是两种角色。像罗子君呢，其实我很欣赏他，是什么，他在自己的这个家庭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毅然决然的放弃事业，完全变成一个全职的太太，而且还保持着时刻的这个光鲜， 对 美美 的， 这个 美 美的、 啊、 而不是我直接变成了一个黄脸婆，就是这个伺候那个爱人和孩子的。 对 然后他又另外就是他时刻都保持着我能够回到职场的一个状态 做准备， 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话，因为其实是他的家庭怎么说呢，应该是他的家庭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的这个从业者也好，还是就是女性来说，应该要保持这样的两种能够转换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和条件。对那个玲玲来说呢，其实在职场上我觉得她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胜利者。 职场上 对、他从职场上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有特别目标感也很强的一个人。然后在工作上也是就是应该也是得到就是他的上级的各种认可，另外能够有这个事业心去吸引的魅力，对吧，就是从这块。但是另外一种角色的话，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女性来说，因为今天跟结合咱们今天的话题嘛， 我觉得他还是在你在是你在这个前锋，你再光鲜再怎么着，你还是得你有自己的另外一个角色在里头，就是你的家庭角色，是不是也表现得那么的优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块来说，他俩如果能够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两面的角色，因为其实后来我觉得罗子君做到了， 对， 他最后他。依然又转换了角色，顺利的又回到了他的那个职场里头，他又能作为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女性的那个从业者，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怎么说呢，这方面其实没有威胁，其实他的威胁不在于这段那个婚姻， 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特别认同你刚才那一点，就是女性不管你是在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都要时刻准备着华丽的转身，你要迅速的去迎接你的另外一个角色。像罗子君，我们就单从这部戏来说，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会的缩影，就是职场和社会当中有太多这样的都市女性，她们可能为了当下的一个家庭的需要牺牲了自己，但是罗子君做到的一点就是，我即便做全职太太，我也依然光鲜亮丽，我可以让先生这个辛苦了一天回家看到的是一个美美的我，而不是一个啊每天面对一张愁苦的充满抱怨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妇女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发现罗子君到最后光鲜的另外一面，就是他强大了，他强大就来源于他在职场当中的他的如鱼得水，他在职场当中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就让一个女人更加的这个光艳照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我觉得女性和男性在职场上面区别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男性可能是因为家庭并没有给他能加多少的筹码，而女性如果她把家庭能平衡得很好，然后她既是一个好太太又是一个好妻子，这个好妈妈，同时在职场当中又是一个非常好的 leader 也好啊，或者是一个员工也好，都可以在她身上给她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数，很高的分数。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很多女性的一个动力啊。所以我问一下这个小芳，就是你在这个职场的过程当中，你是做 HR 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说我要结婚要生孩子了，我就辞职来跟公司请辞，这种情况遇到吗？ 啊，有的有的 有的。 对对对， 算是一个经常遇到的情况吗？ 有小部分吧， 有小部分， 特别是随着二胎的放开，其实这两年还是有 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对对，这现象。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像我们也会去了解，就是这样的行为发生，我觉得首先他会做这个行为是确实，比如说他的家庭足够 优越、 对，家庭主要优越，他的爱人或者他家庭对他有这样的一些这么要求吧，所以他在做了一些这个抉择，说我可以放弃现有的一些稳定的一些工作，然后回去更多的投入到孩子身上，这些 没关系，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啊。 对的， 你能理解吗？ 我觉得能理解， 能理解。 对， 那你作为 HR 会给他一些就说，哎呀，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这么做吧，你会这么说吗？ 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会给一些建议，就是希望他在合适的时机还是能回来，再回到我们这边来也好，就是也是会提一些建议，作为女性者不能把自己就荒废了，说我就是100%的彻底就回到那个家庭那个 主妇的 那个状态和角色上，就是你可能是调整了，从职场回到了家庭，但是呢你还是一定要不能与社会脱节，还是得跟你的朋友啊还是原来的同事保持这个活跃度，这个如果未来谁也不能保证你未来会有什么变化， 对， 不管是从女性来说对有什么危机也好， 对， 自己还是得有足够的资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养活家庭也好，都有可能哈，因为面临现在还有 危机，就是危机四伏， 对，危机意识还是得保有的， 没错没错。 所以但是你又要在那个家庭特别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些这个适当选择，我觉得我们是支持的行为，但是呢也会给他一些 建议慎重的一些建议吧、嗯、就是让他时刻保持这个新鲜。我们也欢迎这样的一些员工在这种时间如果有机会还是能回到我们、嗯、我们这个平台。 到底是几千人的大公司他是有这样的气度和胸怀的，但是可能一些小企业就会比较介意了，就是你要走了之后那我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我需要有人迅速填这个坑，我不可能等你回来了我再把这个萝卜拔出来把你填进去。确实也有用工单位是有这样的，我们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像小芳刚才作为一个资深 HR 给的这个建议是女性，我觉得不光是女性，职场当中男性也可能会他也会做一些牺牲。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小区有一位画家，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人情的风俗也好，这么一个传统文化，它很多东西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可以理解女人辞了工作在家相夫教子，很难接受男人为了支持太太的事业然后自己在家做全职奶爸的。就是我们小区里有一位画家长得还挺帅，就是风流倜傥的感觉，就天天出来遛孩子，你知道吗？不是遛狗就遛孩子。然后呢就社区里的一些大妈呢就是闲来无事嘛，就爱在背后有一些说法，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比较难堪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这一家三口是乐在其中，他们很享受彼此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男人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牺牲，而不应该把这个眼光全部聚焦到职场和婚姻，就是对女人的一个利弊权衡，这个也有失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公允的一个态度。虽然我们觉得男人确实没有我们这么辛苦因为刚才小芳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啊，没关系，就想咳就尽可能大胆的咳。我们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一点都不介意。好，我们聊一下另外一个人啊。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69岁的梅伊马斯克登上这个杂志封面，他当时呢也是一个全裸的一个姿态，就登上封面，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女人到这个年龄也可以很美。那他是谁？可能大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儿子呢是声名大噪，尤其在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可以看到电动车越来越风行的时候，就是这个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就是我们现在街上看到的特斯拉的电动车，就是他的创始人。那他的妈妈就是梅伊马斯克，就是在当年他是给所有的职场女性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他是选美小姐出身，他有非常好的先天条件，在他事业最鼎盛的时候20多岁，所有人都觉得他会继续走这个 T 台，继续走选美，然后星途一片坦途的时候，他选择了婚姻。而选择婚姻，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选择比如说嫁入豪门的时候，他选择嫁给爱情，他嫁给了他高中同学，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那在享受了这个连续3年，然后生了3个孩子，你知道吗？特别了不起，生了3个孩子之后，哎，大家又说他的状态依然保持很好的时候，他又选择了终止他的婚姻。因为他发现这个婚姻呢并不能再给他带来一个工作上的动力，反而因为婚姻成为他的羁绊，他就很痛快地结束了这段婚姻，然后3个孩子他全部承担起来。他们当时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到加拿大之后他一个人要打5份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单亲妈妈一个人打5份工要带3个孩子。当时孩子们很心疼，说妈妈我们可以不上学，我们不要你这么辛苦。他就说等有一天你们长大成人，孩子们你会发现所有的妈妈都是了不起的超人，就是女人她有无限的韧性和无限的可能性。那她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她的家庭是她职场的动力，孩子这些在所有人看来最大的包袱，一个家庭的负累的时候，在她看来就是最大的动力，我要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这个事情就看是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当下一个工作状态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给我们职场女性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借鉴。那说到这儿呢，我要特别生硬的，小芳这个声音也调整的差不多了啊，我也生硬的切一段广告好吗？ 好的。 就是因为我们金主有明确的要求嘛，出品人就是说这个广告每天至少要出3遍，所以招弟儿你听好了啊，我要继续告一下大家你的微信号了。招弟儿的微信号码是15801552030，我们呢是和 这个猎聘校园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下的合作。那他们呢也是希望通过招弟的这种方式来给更多职场的朋友一些借鉴。那猎聘校园呢也是准备了一些非常好的有职场前景的职业前景的这么一些岗位，比如说新媒体运营，比如说产品经理，还有 Java 工程师，他们都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岗位来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职场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是那个超人。好，那在今天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不到九分钟的时间。如果现在这个小芳让你梳理一下家庭和，就是不光是女性了，家庭和这个职场如果要做一些平衡梳理的话，会可能会遇到哪一些糟心的事情是需要我们做权衡的？ 其实平衡里头有很多经常发生的就是这种当你来加班你加班不了能不能加班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咱们在处理各种那个团队也好，还是都会有面临这个问题，我不能来。对，还有一种就是集体活动的时候， 不能来， 可能有，对，因为说周末可能有孩子的学习啊，或者是那个还有别的，反正家庭活动啊，可能他会有取舍，说我能不能不来，对吧？就这种也是，其实也是一个平衡，因为团队活动也是职场的一个 文化的一部分。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你日常的一些这种工作时间的超时，你能不能够坚持的问题，因为可能是不是到点我就能走啊，然后那个我要偶尔那个加个班还可以啊，要频繁的保持这个常态我就受不了啊。就这个可能这也是这种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两边都挺重要的时候，你需要去做决策和平衡的时候，你这块能不能去你需要去面临选择的这方面的一些安排上，这个都有。还有可能跟这个婚姻切得比较紧密的，比如说我正在备孕，然后马上有可能职场里头公司里头需要还要准备提拔我，假设那这个去考虑的安排上，我是不是也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平衡和抉择？ 小芳，就这个问题来说，你会做什么样的抉择？小芳没意识到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我已经有了。 那如果说给一些女性一些建议，那遇到这样的抉择的时候，你是怎么建议？ 其实哈，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想，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我已经备孕了很多年了，然后就想今年就要，比如说那个他跟我说，然后但是呢他因为在那个工作那个公司已经也工作了很多年嘛，就比较稳定员工，也是准备提拔他，然后就是说他就会跟我沟通交心嘛，就是说那我要是跟公司说我也计划怀孕了，那或者是说他准备提我的时候突然怀孕了，是不是我这个岗位又可能有个秘诀就给我换了，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其实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啊，公司准备提拔你的时候就已经忽略了你目前的一个这个 备孕的状态， 备孕是不是已孕或者是备孕的一个状态，就因为你即使你孕的话，如果你本身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非常的就是付出啊，包括你也能看到你过往的这个投入，他就会忽略你这块，而且也相信你即使你备孕了，不是说我孕了我就得该歇的，我就不应该干活，我的产能就会降低，所以我觉得这块的话我跟他说，我说你该怎么计划你还是该还是按计划去来，对，就去执行，然后呢这块你不用特别考虑，包括你即使就是正常的产假嘛，正常你还是给人家恢复期，我说你这产假你正常法定四个月，你要觉得调得好，你也有你因为现在我身边也有很多我产假没休完，我还是工作需要，我还是能回也能随时回到那个职场了，我提前回来的，而且公司不会因为你那休的三个月和四个月就不走不运转了，部门也不会缺了你三个月四个月就不来，还有你的团队在那给你顶着呢，对吧？所以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培养好你的秘诀，能把你的一些这个期间的工作给他分担了，从这个来说是不会的，因为不是你一个人，所有人他总得有，除非男的他不生产，对吧？但女的他自然都是有这个过程的，所以我也跟他说，这个其实不用特别的那个 顾虑和考虑这个事情。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建议，因为你是作为资深 HR，你对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包括一些这个用人的机制是有足够了解的。那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要给一个女性朋友建议的话，如果必须这两者来取其一方的话，我可能会建议先要孩子。因为我觉得孩子的这个事情，就像你的爱情似的，你可能错过了，真的就错过了，在那个时间节点。如果你在一个单位，他已经面临的要提拔你了，就证明你的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就是我将来我即便是生产完了，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还可以再创造机会。 对， 但是孩子这个事儿，可能一旦错过，就真的就错过了。 是的， 所以我个人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可能就家长里短的会给这样的一个建议啊。那最后呢，节目一点时间，既然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小芳，来自中融信托人力行政部的总经理，那就给各位一些切实有效的一些建议，就是婚姻就职场来说，怎么样能成为动力而不是阻力啊？小芳给大家一些建议，支点招。 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像这个事情吧，首先咱们在职场里头一定要保持新鲜的活力，一直要有战斗力。 嗯， 就是另外一块呢，就是要有责任心。勇于担当，这个工作也好，还是作为一个家庭也好，我觉得只有把家庭处理好了，你在职场上才能没有后患的去拼杀， 没错， 对，才能够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婚姻还是很重要的，它是你坚强的一个后盾。对，不是两个人，可能乃至两个家庭，还是两个家族的一个后方阵地在支持着你。所以我觉得这块我坚持这个好的婚姻是你的动力， 动力、啊、 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女性，我属于女性的职场代表哈，我觉得大家还是在职场里不要太多的去猜忌和顾虑这个东西， 对， 勇于表现自己，把自己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的内心的一些这个选择还是要果敢的表达表现出来。 对， 因为真正的动力和阻力的这个纠结点在于自己，在于你自己的内心。 没错， 对，你要是认为动力的话，那你的所有的行为表现都会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我觉得这块也是大家不要去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事业，放弃自己的未来，这个拼杀也好，还是保有自己的这个 战斗 也好，战斗也好，就是这块的话，确实不要特别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放弃自己的事业。它其实是你怎么说，赖以生存也好， 对， 还是能够凝结你的这个未来也好，其实还是得有自己的这一块的事业啊，因为它是你的，包括你追求的一个目标吧。除了你的孩子，除了你的配偶以外，还有这块。对对对。 好，今天特别感谢郑梅芳啊，小芳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我们看来切实有效的，她作为 HR 给各位的一个建议。其实不管是阻力和还是动力，完全看自己内心的去平衡，你怎么认定这个事儿它就是什么。你要认为它是你的动力，它就可以成为你的动力。你认为是阻力，那所有细枝末节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事情都可能成为你的阻力。所以我也特别认同小芳刚才说的那句话，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请记着永远坚持你自己，坚守自己。因为不管在职场还是在家庭角色当中，你自己那份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扮演好这个角色，不要去轻易的做任何一方的牺牲，什么时候都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选择担当也好，是选择这个责任心也好，对于职场和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保障。所以我们再次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也感谢小芳，你愿意再来吗？ 太愿意了，希望主持人还有机会让我再站台。 必须的，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 也谢谢听众啊。 好，谢谢小芳，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 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